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1989年7月16日，一代指挥帝王卡拉扬去世，可以说一个时代结束。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聆听他的故事，当然还有就是来聆听他指挥的音乐。耳边所听到的音乐是来自于卡拉扬的纪念专辑，被称为精装卡拉扬，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经典音乐的段落。可能很多人初识卡拉扬就是通过耳边的这段音乐，斯梅塔纳的交响诗《我的祖国》当中的沃尔塔瓦赫。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演奏，柏林爱乐真的是不愧世界一流的乐团，音色高贵而丰满，而卡拉扬的指挥也是富有张力。第一次领略交响乐的磅礴和音色的丰富，很多人就是通过这样的音乐，通过这样的音乐认识了乐队，认识了卡拉扬。 边出现了卡拉扬来指挥的莫扎特熟悉的音乐。那其实在小城萨尔斯堡出了两个名满世界的音乐家，一个是莫扎特，另外一个就是卡拉扬。现在呢，萨尔斯堡旅游打的是莫扎特牌，而就在几十年前，这里鲜活的有一个大师，他就是卡拉扬。虽然红遍了世界音乐圈，然而兜兜转转，他还是和故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萨尔斯堡就是他的音乐帝国的基石，所以他在指挥莫扎特音乐的时候，不知道他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同乡啊。 Thank you.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卡拉扬指挥的音乐。卡拉扬1908年出生在萨尔扎赫河畔的一座白房子里，那这座房子如今已经是一家银行了，旁边花园里会有卡拉扬的雕像，还是招牌式的指挥动作。他4岁半的时候举行了他的第一场演奏会，此后呢，在萨尔茨堡不懈努力，直到取得了学位。有一天，卡拉扬发现我的双手不够用来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卡拉扬的挚友兼老师鲍加内告诫他，你只有一件事可以做，就是你必须要做指挥。之后机会来了，还是在萨尔茨堡，他首次站在一个交响乐队前，被允许指挥一场音乐会。卡拉扬晚年回忆说，感觉突然间回到了久违的故乡，所有的东西都来得那么的自然，那一刻我知道他会占据我的整个人生。 看球我买了新电视，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 啤酒队服我都置备齐了， 我涨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重装了家，实木家具、智能卫浴、明白家电，一切就绪，踏实看球。 嚯，真大手笔， 全包圆产品系列全面升级，没你想的那么贵，比你想的还要好。400-606-8866。 哎，慢点，再说一遍， 400-606-8866，详见店内活动。 艺术哪里去？北京石花洞，洞中恒温13度，银湖洞中畅游地下暗河。

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国际著名钢琴艺术家吴牧野宣布，纪念舒伯特逝世190周年全球巡回钢琴演奏会将于8月15号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拉开序幕。这次吴牧野将演奏舒伯特钢琴即兴曲全集，这也是舒伯特钢琴即兴曲全集首次完整呈现在国家大剧院，更是中国钢琴家首次以专场音乐会形式为观众完整演奏全套舒伯特即兴曲作品。再来关注唱将李琦最近频频发声，除了参与中国好声音节目官方加油歌《梦的方向》的录制，近期他还为将于在今晚播出的青春剧集《在悠长的时光里等你》献唱主题曲《跟我走》。同时在繁忙的工作中，李琦也迎来了自己的出道5周年。面对粉丝的留言祝福，他透露正在筹备自己的全新专辑，期待为大家带来更多不一样的他。最近某社交论坛爆出了近期火箭少女101的行程，其中7月14号将登陆央视全球音乐榜上榜，而国内另一个女团 SNH48 的小分队行程也被曝光，两家最炙手可热的女团有可能将首次同台直面交锋。最后我们来看乐坛摇滚女王长影，妈妈咪呀的人气冠军，同时也是中国好声音第二季汪峰战队的人气选手，她的同名主打歌曲脱颖而出首发，整首歌曲节奏强劲，制作精良，展现了不服输不认输的人生信仰。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美丽上半时段最后，我们来聆听的是卡拉扬指挥的贝多芬的第7交响曲的段落。其实在今天我们来聆听的就是卡拉扬他的指挥，当然也聊一聊我们熟悉又不熟悉的这位指挥大师。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第2时段。在60年代，他录制了贝多芬的交响乐全集，在乐迷的心里有着至尊的地位。贝多芬在他写很多作品的时候是听不见声音的，卡拉扬却向我们诠释了他的激昂、他的欢愉、他的细腻，还有他的引人入胜。卡拉扬的贝多芬既开阔豪迈又婉转动人。现在下半时段我们再来聆听一下他来指挥的贝多芬的我们最熟悉的这一段命运交响曲第1乐章。 对于萨尔茨堡，很多人说萨尔茨堡音乐节会和卡拉扬有关吗？萨尔茨堡大捷径剧院是世界著名的歌剧院之一，1960年启用，由卡拉扬参与设计和监制，由于耗资巨大，曾经招致非议。著名的萨尔茨堡音乐节就在这里举行。1956年，卡拉扬出任音乐节的音乐总监，1964年卸任，一直到1989年他去世的时候，卡拉扬一直都是这个世界重要的音乐节的实际的控制人。他打破了莫扎特歌剧一统音乐节的格局，引进了像威尔第和理查士劳斯的歌剧。1967年他还创办了自己的音乐节，就是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乐团呢也只用柏林爱乐，太柏林爱乐，他说他的素质让他着迷，他终将成为我梦寐以求的样子。那很多人看过卡拉扬的唱片的封面，觉得真的是一副凛然而不可侵犯的样子。他认为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需要独裁，一是军事，一是音乐。当然这是卡拉扬他的认识。他喜欢大乐队，开名牌跑车，驾驶私人飞机和游艇，说一不二。那这些呢都给他招来过于商业化金钱至上的很多恶名。但是小提琴家穆特说，对于那些认识他的音乐家来说，他一直是未能超越的巅峰。无疑，卡拉扬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指挥家，他的唱片以超过2亿张的销量稳居古典音乐排行榜的榜首。那在我的记忆里呢，在80-90年代，卡拉扬应该也是中国乐迷听得最多的。那时古典音乐的资源远不如现在那么丰富，他指挥的曲目的广泛几乎无人可及，从巴洛克到古典、浪漫派，一直到20世纪的现代音乐，除了德奥体系的音乐家，还有法国、东欧、俄国作曲家的作品，比如我们现在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普罗科菲耶夫，来自于他的古典交响曲当中的段落。